我国外务相向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长发起了书信，书信是由我国驻印尼大使馆4月4号转交给东盟秘书处的。书信指出，由于美国和南朝鲜每年强行的战争演习，朝鲜半岛局势一直处于一个不可能控制的状态。尤其是从今年3月以来，美国和南朝鲜以空前规模调集核航母打击群等核战略资产，来按照先发制人的核攻击计划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其主要目的在于颠覆我国制度。朝鲜半岛的当前局势就证实我国的拥核和加强国防力措施的正确性。如果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继续进行核威慑，不停止以一年一度为名在我们的眼前举行的战争演习，那么我们将不断加强以核武力为中枢的自卫国防力量和先发制人的攻击能力。书信指出，国际社会一致认为，美国伙同南朝鲜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核战争演习，这是迫使朝鲜采取超强硬行动的根源，并表示期待东盟会将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把美国和南朝鲜的联合军事演习视作问题，为保障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而发挥积极的作用。